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上帝常常迟到，但是他总是非常准时。我神学院指导老师克勒伯牧师常常会这样说，那我一直都没有机会问他，他到底什么意思是什么，但是我想应该是这样子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对我们罪人来说，上帝常常迟到，他常常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做事，我们要他马上帮助我们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等一段时间，甚至要等到天堂那时候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帮助。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上帝常常迟到，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对他来说，在他自己的智慧里，他总是非常准时。他当然比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给我们，他知道是最好的帮助，这是一定的。他是上帝，并且他也是非常爱我们的天父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里，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，我们三次遇到一个希腊文原文希腊文的字 Eutheos， 在第22、27还有31节。中文和合本圣经用三个不同的词来翻译这一个希腊文的字，就是随即，然后连忙，然后最后是赶紧。其他中文圣经译本翻译成立刻或者马上。那在那些不同中文译本里面，最常见的就是立刻，所以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立刻的救主。三次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立刻做一件事情，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看。第一次 Eutheos 立刻出现是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在第22、第23节，我们看到耶稣随即或者立刻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这段经文的正前面是上个礼拜的福音书经文，耶稣用那 五个饼两条鱼、就是喂饱那5000多个人吃。那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，众人就想要强迫耶稣做世上的君王，但是耶稣绝对不要当世上的君王，因此他就立刻催门徒上船，自己把众人散开，然后一个人就上山去祷告。耶稣立刻马上做这件事。我们不知道门徒当时的回应是什么，但是有可能他们不想要耶稣立刻做这件事情。根据一些其他的圣经经文谈到耶稣的门徒的想法，我们可以猜有可能他们会欢迎众人强迫耶稣做王，但是耶稣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好，对门徒、对众人、对我们最好，乃是基督，还是在那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救赎我们罪人。我们有的时候跟当时的众人一样，太注重我们的肚子，太注重我们身体的需要，太注重赚钱，也太想要跟耶稣一同享受世上的荣华，不要跟耶稣一同背起十字架。我们太注重我们身体的需要，而忽略了我们灵魂的需要，包括忽略了上帝的道。还好，感谢主，耶稣立刻 叫我们悔改认罪。就像今天崇拜一开始一样，你们来就马上就立刻承认你们的罪，接着上帝也就立刻透过我这个基督的仆人赦免你们的罪。是的，上帝已经赦免了你们的罪，包括你太注重你身体和世上荣华的罪都赦免了。谈到我们经文 Euthaos 立刻第二次出现之前，我们应该注意一下，这出现不是立刻而发生了。没错，耶稣祷告完之后下山，在海面上走到他门徒那里为了帮助他们，但是他好像不是立刻这么做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多长时间，门徒像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一样，他们是阴风不顺，摇橹甚苦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长时间是这样子。但是至少这段经文，这段充满立刻的经文，并没有说耶稣立刻去帮助他们。或许耶稣是故意的，就像上个礼拜耶稣好像就是故意让门徒碰壁，说不用他们去，你们自己给他们吃吧，就像那一样，耶稣有时候就是会故意要我们碰壁，包括没有马上帮助我们，为了强迫我们这些骄傲的罪人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办法，然后求主怜悯帮助我们。对我们来说，上帝有时候就是迟到了，但是在爱我们的上帝的智慧里，这个迟到其实就是很准时了。好，回到我们的经文，耶稣祷告好几个小时之后的确下山，在海面上行走，要去帮助他的门徒。但是当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反而害怕了，怕死了，他们根本认不出是耶稣，乃是喊叫说是个鬼怪。但接下第27节，耶稣连忙或者立刻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在这样的情况，我想我们很难怪门徒他们怕死认不出耶稣。重点是无论是什么原因门徒认不出他，耶稣在这时候立刻告诉他们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我想门徒应该很得安慰，当耶稣那样立刻说。在这时候上帝的时间和门徒的时间是一样的，当上帝知道他们真的需要安慰，当上帝知道你真的需要安慰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给你，马上就给你，他很关心你。结果呢，有意思的是门徒长彼得的回应，耶稣说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但是彼得好像没有那么的确定真的是耶稣了，彼得好像怀疑耶稣的话，因此就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那虽然在这时候耶稣有理由责备彼得的怀疑，但是耶稣还是答应允许彼得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 Euthaos 赶紧立刻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那你们觉得彼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哇，他很勇敢啊，他愿意试着靠耶稣在水面上走，他也 至少走了几步啊，好像就是快到耶稣那里去。但是当他把他的注意力从耶稣身上转到周围的地方，就是那些风浪的时候，他就软弱起来，开始沉下去。耶稣救彼得之后也没有恭喜彼得说，啊，彼得啊，你还是不错啊，你差一点就到我这里来啊。耶稣没有这样说，耶稣反而责备彼得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连门徒长彼得还是不怎么样，他本来认不出是耶稣，即使耶稣告诉他和其他的门徒是我不要怕，但是彼得还是怀疑耶稣的话。当彼得看到风浪的时候，他也就失败了，快要淹死了。那我们也都像彼得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想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达不到彼得的标准，我们比他更怀疑，更软弱，更会注意环境，没有好好地听又相信上帝的道，我们没有好好地看着耶稣，比较喜欢不理耶稣怎么说，反而太注重环境，因此我们也会开始沉下去。但是在这时刻，当你终于发现你自己不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继续学习彼得。彼得喊叫说，主啊，救我。你也要这样祷告，运用你微小的信心，赶紧向上帝喊叫说，主啊，救我吧。接着耶稣怎么做呢？他立刻伸出他的手拉住你，也赦免你的罪。他立刻做。是的，我们的救主就是一位立刻的救主。当我们真的要沉下去的时候，快要不行的时候，我们便向上帝喊叫救命，我们的救主肯定会伸手拉住我们。你不用怀疑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立刻的救主。在诗篇第五十篇，上帝说，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，彼得就是那样求告上帝了，耶稣也立刻搭救他。当耶稣和彼得上船的时候，风浪也立刻就止住了。接下第三十三节说，在船上的人都拜耶稣说，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。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被耶稣搭救之后，他们真的就荣耀上帝。对，耶稣是上帝，他有能力搭救你。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立刻搭救你。你有的时候或许会觉得他太慢了，你认为他是一位迟到的上帝，但是他还是上帝，他的时间表肯定比我们罪人的好。无论我们认为他怎么样，他总是一位很准时的上帝，按照他十全十美的旨意，他是一位立刻的救主。感谢主的怜悯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，阿们。